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62集。次日清早，韩听竹靠在床上，手里攥着个玻璃杯，杯壁挂满了热腾腾的水珠。阿音日日在衣柜前都要翻上一阵，她不常化妆，穿衣就要考究得多。穿好了立在镜子前看，见着后面韩听竹还在那愣神，水想必都凉了。呆坐着干嘛呢？唐三还在下面等你，衣服也给你选好了，快些起来。 这件好看，就这身吧。 韩听竹答非所问，看他鲜有的穿了件棉麻料子的格子旗袍，只觉得同过去记忆中他常穿的很是相像。待他起身穿好了礼衣，下人们进屋收拾，唐三便上来了。 先生。 他歪着头任阿音帮忙整理领子。 何事？ 苏小姐昨夜没了。 嗯。 阿音手头未停，神色如常。韩听竹亦然，好似只是听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消息，左耳进右耳出。后来苏小曼头七一过，苏玉良便带着夫人迁回皖南老家。有传闻说他给重庆那边写了封密信状告韩听竹，但又没进一步的消息，便只当谣言作罢了。你问阿音有没有想过什么，他想过的，想过那个有些单纯的苏太太，可也只是想想而已，做鬼的这种事情还见得少了。一切都是这样，万万千的变化你都要适应。又想什么？想苏小曼，她是个鬼，不知道人间琐事百般牵扯，没个尽头。生死是最容易的事儿，活着才实属艰难。11月中旬，上海滩终于有了桩喜事发生。梁家三小姐梁锦征远嫁北平。传出消息的时候，赶上韩听竹在家休憩，两人闲散坐着，阿音有些打盹儿。留声机正放着京戏，咿咿呀呀的，但是趁着空荡荡大宅，很是有些冬日暖意。张道士唱，举起了金钟酒，心中欢畅，好一似金殿上，痛饮琼浆。你是个美佳人，多娇模样，陪伴我少年人，美貌才郎，倒也算是相得益彰。阿音微微睁眼，光着的脚从拖鞋里抽出，缓缓地从韩听竹的衣袍下摆探上去。韩先生，相好的嫁人了，你怎连个表示都没有？韩听竹皱眉，为他用词而不悦。 我哪里同他相好，满口都是混话。 哦，周老板还在上海时，你就同人吃饭约会了。要我说，梁小姐才是真正赢家，黑白两道的，一个是他初恋情人，一个同他谈婚论嫁。 没有谈婚论嫁。 韩听竹强撑着反驳。当初梁老有意同他示好，家中就一个三小姐梁锦征迟迟未嫁，刚从英国回来，便想着两人见见面，相看相看。韩听竹见阿音平日里时常出神，在外面倒是同他亲昵的紧，可心一看就没放在他身上。自从他再次回来便一直这样，同梁锦征吃饭还特地让唐三给他透了口风，却不想阿音正眼都没给，甭说吃醋，他饭都不喜欢吃，更别提醋了。唱片正放到谢昭郎叹，哎，这相思怎生事了啊。阿音捏着嗓子娇媚着声音，半撑在沙发上，身子探向斜前方的韩听竹。相思啊，怎了啊。这话出口，韩听竹彻底听不下去戏了，伸手把唱针提起来，咿咿呀呀至此停止。他从单人沙发挪过来，坐在阿音旁边，顺便摸了摸那双光着的脚，有些冰，朝着下人挥挥手，再低声开口。 你跟我这么些年，戏也听得不少了，这一出叫什么？ 阿音双眼写着嗔怪的弯他。你这就无趣了，下次再不同你说玩笑话。 玩笑话没个编辑，倒没见过你这般爱把自家男人向外推的，戏你明明看得懂。王无姐和谢昭郎能够用来庇佑和梁锦征吗？说你讲浑话还越发起劲了。 下人送上来张毯子，他扯开盖住阿音的腿肚和脚，认识旁人听了也要心道，烦请韩太太看看眼前人的真心吧，他一点也不是刻板较真，只是满腔情意都倾在你身上，哪里容得下被质疑分说。今日阴天，阿音知道冬愈发的近了，不知道上海会不会下一场雪。现下房子里很暖，天色昏沉沉的，下午也要在客厅开着金闪闪的吊灯。看向韩听竹，他面色仍旧是冷着的，手上的举动却又温柔，皮囊之下掩藏的明明就是一如过往的满心纯良，独一份的为他的纯良。阿音忍不住开口，话语比思绪还快，问从未问过的一句话，你爱我吗？这实在是太过俗气的问题，且一说出口，阿音就莫名的退却了，不想听到答案了。无论是深情的道一句我爱你，亦或是摇头说不爱，他更怕的甚至是听到前者。因心底皱起了苍凉，他同那个悬疑小师傅从未道过一句爱，就连他问的最多的是否欢喜，竟至死也未听过他的答案。韩听竹看见阿音眼里的伤与痛，他表情绷得很紧，双眼也直直地望着他。他好像感觉得到，阿音其实并不想听这个问题的回答，亦或是为答案而害怕。安静之中，忽然传来一声猫叫，化解僵局。下一秒，一团黑影跳上沙发，趴在了阿音脚边，两人的视线便都转向了猫。他不做言语，阿音亦不催促，好似从未问出过这个问题。除了眼下落笔，无人记得顷刻间发生什么，好似刚画好的一幅红泥小火炉画卷，不由己的被泼了墨。画还在，那股意境已经逐渐消散了。没过几天，正赶上这阵子喜气过去，汪伪政府陈部长操办的拍卖会定下了日子，11月20日，上海沦陷的日子，距今已经四年。明里暗里都不是甚好的意思，却把上海滩这些叫得上号的人请了个遍。陈万良当真是一条卖国的好狗，行事很是到位。去是不得不去的，你若是拒绝，便定然在家睡不好最后的安生觉。明日清早，或许是半夜，就会有特务进家门，把你带走拷问，到底对和平救国有着怎样的逆反心理。上海曾经在这日被掠夺，你也要不得好过。韩听竹倒是一如常态，早早就应允了陈万良会去，外界揣测他亲日，他从不辩解。有机敏的老板自有对策，去便去，不拍任何的东西便是。这送进去的钱总归用不到正经需要的地方，最甚的还可能收入日本人囊中，哪个会乐意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